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2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不久前臭娘朴槿惠逆贼把乌合之众叫到青瓦台，举行什么新任政务职任命状授予仪式，向所谓的北方五道委员会的道知事授予任命状拍照等，发出了对抗狂气。青瓦台恶女的这种妄动是她那习语性成丧心病狂的同族对抗狂症的表现，也是出于狡猾伎俩的极其可笑的行为，目的在于打造出一种自己治理国政的气氛，以平息民众日趋高涨的斗争气氛来苟延残喘。从掌权的第一天起，一直到又于极度的体制对抗妄想而陷入窘境的今天，也依然妄想实现吸收统一，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青瓦台恶女这种演出的什么授予北方五道知事任命状的把戏，是一出让十佛都仰天大笑的离奇古怪的鬼把戏，就是实现这种痴心梦想的活动的一环。每当统治危机加深的时候，大谈安保，疯狂进行反美对抗活动，这是南朝鲜统治集团根深蒂固的老一套手法。臭娘朴槿惠面临最后的毁灭，也疯狂追求同族对抗，他那精神失常的所作所为只能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促使其走上可悲的黄泉路。